晚安，你好，欢迎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政治到了，今天的嘉宾来代班。好，我们来看张善政跟农委会申请了5700多万这个事件，农委会今天呢有所说明了哈。目前的一个最新说明是呢，经过检视确实有蛮多的报告内容、参考文献、资料来源，甚至连图表，都是他没有用到抄袭这两个字啦齁。他说没有列出参考文献，但是呢高度重叠。那么经过了几个国教院、国立台湾大学以及大部分医学中心所使用的比对工具，比对之后发现有6篇是高度重复。所以说呢，这个9月30号希望这个计划主持人张善政能够来清楚说明这件事情。张善政从一刚开始说会说明清楚，找一个时间记者会就会把来龙去脉说得清清楚楚了，接下来就说这是保密的哈，必须终身保密，所以他不方便多说。那么农委会先说这已经没有保密的问题了哈，全部都上网了。而接下来呢，直接有说六篇有疑义，并且重复度相当的高，是不是张善政现在可以终于开大门走大路，把货说清楚了呢？如果你是要做一个资料整理的工作，如果你花了我们国家5700多万要做的只是资料整理，会诊世界各国的一个做法的话，为什么最后的结案报告里面有评审委员说你应该要提出更具体的解决方案呢？为什么他希望你在这个5700万花完之后提出一个 solution？ 为什么你没有提出来，你就是引述世界各国的一个做法呢？好，这是有关张善政的部分。另一方面，这个台北市长的选举现在有点歪楼好了哈，楼到了这个参选人的爸爸当年的老绯闻哈，这个吵起来会不会影响到谁的选情？其实呢，民进党要好好的来深思熟虑一下。另一方面要再您来看的呢，这个台湾民意基金会的一个最新民调发现说呢，民进党依然还是台湾第一大党，但是呢，支持度流失了6-7%。民众党已经超过了国民党了齁，现在是第二大党，国民党已经变成第三小党了，怎么会这样？那么民众党跟民进党之间支持度是不是有流动的问题？因为民进党少的好像是变成了民众党增加的，这怎么一回事？是不是有部分呢比较不深绿的民众马上给民进党一个尬戏，给他金牛一个呢？即便是已经变成了民调当中的第三小党了，国民党对于这次的选战相当乐观哦，甚至呢估计有17个县市可以拿得起来，整个六都里面估计过半是没问题的。为什么凭什么这么乐观？甚至还传出说张善政自从林志坚这个请辞参选之后呢，由于一开始民调还不错的时候，已经出现了老箭头，身边共鸣动的老箭头开始被来卡位抢关了齁，有没有这一回事？今天好好的来分析。现在介绍有些来宾，首先介绍是民进党的新北市议员何伯文先生。 大家好，大家好。 好，政治学的教授范世平老师。 各位好，大家好。 资深媒体黄创夏。 各位好，大家好。 再介绍是民进党台北市议员王敏生。 主持人好，大家好。 好，我们要介绍是国民党的文传会副主委郑世维。 大家好。 好，再介绍是资深媒体人郑佩芬。 主持人好，大家好。 好，现在一开始我们带你来看，现在选举很多人就说，哎，我想先推沙盘推估，我有什么可能的弱点？那对方有没有可能先来攻击我？那么呢，我就先打预防针。比方说之前韩国瑜选举的时候，就先打了预防针了嘛，说民进党呢要打我吸毒啊，哈，打我什么？各个人想讲你是在攻啥会？你没讲，我让我们来去涉及吸毒的这个问题哈。这个这一会儿来帮蒋万安辅选的市议员王宏威也打了4针预防针了。我们来看 VCR。 集合起来举办大型的会展。 尽管国民党台北市长候选人蒋万安想聚焦施政愿景，但近日蒋家桃色风波却成为外界关注焦点。不止父亲蒋孝严的饭店丑闻，连蒋万安自己也被点名。 我愿意哈，在2000年6月底跟黄美伦办妥离婚手续，是张孝严。 你千万不要没事找单身的女记者去看店。 父子俩双双深陷桃色风暴，蒋万安硬起来回击： 没有的事情都说得煞有其事。民进党好像不抹黑、不抹红、不抹黄，不造谣就不会选举一样。 蓝营议员还分析，民进党准备好4道大菜，包括蒋家旧闻重炒、蒋万安在美经历、住豪宅以及身世之谜攻击蒋万安。但是，蒋万安在北市选战中强打的就是蒋家后代身份，国民党北市党部更发蒋经国跟蒋万安手摇旗抢攻正蓝军支持，蒋家身世当然再被拿出讨论。 反走过必留下痕迹， 如果没有类似这样子的过往或者是争议，基本上就不会有人把这个事情拿来作为一个讨论的，把一切归咎于民进党这件事情也蛮诡异的议题的这个爆料或者是被拿出来讨论，似乎跟民进党没有任何的关系。 我们进总没有这样，对蒋委员会最多的批评就是觉得他历练不足、经验不足、训练不足。 陈时中澄清抹黄抹黑论，周玉蔻也再度发文说蒋万连打悲情牌都不认真，明明讲的是他父亲总统府秘书长任内的丑闻，以及蒋家后代身份是个世纪大骗局，还喊话蒋万安要退选。随着年底选举逼近，蒋万安想攻下首都市长大位，善用蒋家光环，同时争议也很难甩掉。 哇，博文，你红公阿伯一对好呢？民进党不会抹黑，不会抹黄，不会抹红，就不会选举。人家王宏威已经把你们的这个公式通通一一破解了。选立委时影射过的绯闻老招会再重现，会空猛攻他住豪宅特权，要打居住正义，要从他在美国的经历下手。哎，这个我倒是有听说。好，我倒是有听说他在美国的经历好像有一些状况，民进党现在派人正在查，我只听到这，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派人在查。但是王宏威的行棍啊，麦克查郎贼，那边查郎贼，还有媒体人说要阻挡他的身世之谜，他的 DNA 的问题，是不是真的这样？你民进党没讲这的背后算计啊吗？ 我觉得真正抹黑的是像蒋万安这样的一个言论哈，这个根本就是无地放矢，根本就是这个含沙射影在伤人。我请教大家，从刚刚看的所有的 VCR， 包括刚刚这个主持人念的那个任何的新闻片段里面，有哪一个是民进党籍或民进党的党工职去指控他？那简直是莫名其妙嘛！我认为蒋万安他自己面对选举过程中各种社会各方面的一个检验，他如果觉得他承担得起，他要去说明，那他要去说明；他如果觉得他有错，他就道歉，这很简单。那不要说这个，这个别人的指控或者是别的地方的指控通通全部推向民进党，我敢这样跟大家讲，民进党当然会检验蒋万安啊，民进党不但检验蒋万安，而且会检验的非常透彻。但是我请问大家，刚刚所指的他刚讲说我们抹黑他抹黄他，请问有哪一点是民进党党工职讲的？你面对外界的指控，如果你真的觉得说啊这是不实的指控，伤害到你的名誉，我觉得你就不妨提告吧，或者你觉得这个你无法接受，那你就严正驳斥去澄清。但是把所有的事情全部往民进党身上砸，往民进党身上推，也不会显得你比较高贵。所以我认为啊，选举选到这样，我是刚刚蒋万安不保守。我到今天我还是再度问蒋万安，你提出的预约公车政策你没有收回去啊？我还是要问你说，公车预约到底要怎么预约法？你讲个清楚啊！你不要被质疑的时候你就说回去啦、啊。新创政策青年三件、哦、那个什么创新政策什么缺人缺资金会人才，坦白说啦，那个中央到地方政府以他的论调，那个现在在做的都所在多有啦，你的部分有什么创新，有什么具体、欸、他回答不出来、啊、 你都开大门走大路，你都公正见呢？ 对啊，是这样子啊， 你没有问他的身世之谜住在哪里呢？ 我从来也没有去讲他怎么样，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你简直是背黑锅嘛，民进党简直是被背黑锅嘛， 是 还说攻击时间也在选前最后一个月， 我们也不是说 让他们来不及反应，没有办法辩驳， 我们也不是说背黑锅，而是该我们去指控的，我们明白指控，我们从来不守暗招。那别人指控，如果蒋万安觉得伤到他，那他也应该要予以回击或澄清啊。好，那我看像外界有一些这个媒体人，他们提出的证据也都很明确啊。那对于这些质疑，你应该是好好去澄清、去厘清，或者去予以驳斥。你不是说什么都把它抹黑，说你们就是政治操作，你们就是谁的这个代言人，或者你们就是民进党的怎么样侧翼？我觉得这种说法是极端的不负责任。身为一个首都市长，如果选举选到这么 low， 只会用抹黑别人来成就自己，那我真的觉得你真是太 low 了啊！ 好，我们来看哈，蒋万安他是有一点怒气哈，他说呢，怎么能这样含沙射影，不抹黑不会选举？但是我想要劝告大家哈，各位明智的观众，这所谓的四道大菜是谁讲的？郭炳栋。然后呢，郭炳栋跟你说我四道菜大菜啊，蒋万安就开始说，你们不会抹黑就不会选举。怎么会自己做球自己杀自己煎齁、哦、哎，陈时中讲了齁，其实齁这个没有这个什么四大议题啦齁，他只会批评蒋万安有三不足。哪三不足呢？历练不足、经验不足，还有呢训练不足。老师，你有没有听到一些什么耳语，什么他要住豪宅或哪里这种攻击行动？ 我讲选举就是一场试炼。 好，那我觉得蒋万安在过去的两次的立法委员的选举呢，因为相对选情比较单纯啊，因为他基本上都是在一个比较偏蓝的选区，所以说当时大家对他的质疑呢也比较有限啊。那我也不需要讲，蒋万安他很聪明啊，他的父亲蒋孝严过去当过外交部长，当过这个国民党的这个秘算是总统府的这个秘书长等等，可以说是相当高的一个高官。但是他在竞选这个立法委员的时候，他是刻意跟他的父亲跟他的母亲保持距离。 嗯， 啊，他的母亲黄美伦其实大家过去都耳熟能详，因为他这个造型很特别，他的头发都蓬蓬的啊，蓬蓬头，那造型很特别， 高角度 了，高角度半平山啊，所以说大家都很，他们而且过去呢，这个张孝炎跟这个黄美伦都时常出席公众场合，因为他们是 经常夫唱妇随， 对，夫唱妇随，因为特别在外交的这个相关的活动嘛， 嗯， 所以说很容易就是觉得他们好像间谍情深呐，啊，感觉是这样。 嗯， 那可是当1999年那一年发生这个所谓的绯闻案的时候呢，大家觉得非常的惊讶啊，因为张孝炎那个时候他的是总统府秘书长，位阶非常的高啊，等于总统府的大总管。那黄美伦也时常在媒体曝光，所以过去那种形象忽然破灭了，大家觉得很意外，怎么会有出现这个问题？他在选这两届立委的时候，我必须讲，他的确是给人家感觉到就是一个跟他的父母亲没有什么，你也没看过他父亲帮他跟他站台啊，你也没有看过他妈帮他站台，他是刻意切割。 嗯， 那他也知道就是说，不管怎么样，跟蒋家当然有正面的意义，但是也有负面的，例如说蒋介石的白色恐怖啊，蒋经国也白色恐怖，所以他是保持距离以策安全。但是这个蒋家的关怀当然是让他在一路以来从政非常的顺遂啊。那到今天为止，等到他真的要参选台北市长，他认为他要跟黄珊珊要争取这个蓝营的票，因为他本来想说黄珊珊对他应该不构成威胁，跟黄珊珊一来之后构成威胁之后，他开始把他蒋家的身份搬出来了。 所以这场选举真的是到目前为止真的没有，还看不出来谁比较有稳操胜券啊，三个人都有机会齁。不过这一次真的是歪楼篇齁，这个台北市长选战的番外篇。到底蒋万安，其实周玉蔻我记得他以前还蛮疼蒋万安的。齁，那为什么这个蒋万安是怎么惹毛他的齁？原来是蒋万安在脸书上说发了文了齁，为什么陈时中可以继续被造神，在全球救人的慈济人却被侮辱，就这几句话引发这个周玉蔻不满，回击说呢，警告乳臭未干的蒋万安，本人对慈济的评论与台北市长候选人陈时中无关，请停止胡乱攀扯。然后还讲什么，你当年金华犯，你约束好你那不长进没出息的儿子，否则过往的丑闻要搬上台面。什么事情呢？就是当年金华酒店房间写字条承诺要离婚的事情，还有包括了绯闻女主角是谁等等，要一一搬上台面。哎，这个新闻一曝光，想说哇，真的是果然是资深媒体人齁，哦，仔细一回顾，这已经是22年前的事情了。22年前那个事情，其实蒋孝炎后来站出来跟大家对不起嘛，并且说不会离婚，并且说跟他的工作无关，他也不会辞职。但是事情爆发第三天，他还是离开了秘书长的职务，所以这个绯闻对他伤害是很大的。但是现在这个事情应该不会伤到蒋万安的选举吧？会不会伤？ 我觉得这个新闻， 先回顾一下这个事件。 我觉得这个新闻出来会当笑话吧，因为实在是太古老的事情。我想在座很多人， 22年前 在座很多人大家都没有经过那个阵仗。我记得， 应该敏森没经历过啦。 对对，然后那个时候我正好在还在复工会，你知道那个时候我们就这件事情出来以后，其实到今天为止还是罗生门。为什么？因为 就是男主角承认做错事了，女主角是谁没有人认。 对，真正的女主角，其实到现在很多人都帮她遮掩。然后事实上，王小婵是背了黑锅。因为王小婵，因为那个时候他在帮国民党辅选嘛，然后常常到中央党部来，你知道他很高调，有时候在电梯碰过他，真的很高调，讲话声音很大，然后我们在每个楼层到办公室就会下来，他是直上十楼， 嗯， 十楼是秘书长跟党主席的办公室。 哦，他直通高层就 对 了。 对，他就可以直上十楼，所以他是非常高调。那所以后来事情发生以后，人家就说是王小婵。 嗯， 其实我觉得他是背黑锅，因为那时候传闻 他为了他清白抗争好几年呢，都在蒋孝炎的竞选总部前面搭白帐篷。哎，这一讲我就知道我很资深了。他搭帐篷搭很久，哎，就是要表明自己的清白。 我觉得他还不止那个，你知道吗？事情发生以后， 他就觉得他是背黑锅，嗯，然后张孝炎到任何地方去浮选，那时候做秘书长， 他如影随形， 他就追到那边去要讨公道，嗯，然后张孝炎就吓得赶快跑，然后他的秘书就帮他挡，他秘书是赵玲，双木林，嗯，然后就帮他挡。那时候后来因为要求证了解一下真的状况，我就问了张孝炎的随扈，那个随扈曾经是蒋经国的随扈。但是他说有这回事，但是他不肯告诉我是那个女主角是谁。嗯，那很多记者其实都知道，但是他们都不愿意说出来，他们说帮忙保护一下。 那时候还没苹果日报啦。啊，不然苹果日报早就给冲了啊。 结果我觉得那个女主角真的是人缘蛮好的，因为大家都为了要保护她，所以就让王小婵在门追着张孝炎跑。嗯，那我觉得王小婵会惹上这个，我觉得他自己的态度也有关系。如果他不是那么高调的话，不可能会扯上他。他真的就每次直上十楼的办公室去。嗯，那你想想看，十楼只有两个人在那边上班嘛，绝对不是李登辉。那另外一个就是秘书长。 会不会李登辉说你太小看我了？ 我觉得应该不是，因为那个时候是秘书长在操盘。嗯，所以那然后事情发生以后，当然。刚刚就说啊，还有一个办妥离婚手续那个，其实黄美伦没有跟他，应该是没有那回事。但是那张东西怎么回事我不知道。可是黄美伦一直跟张孝炎是维持这样的关系。事情发生以后，黄美伦就像一些政治人物的另一半嘛，还出来这开记者会挺张孝炎，还是支持他之类的。嗯，那后来黄美伦经过这件事情以后是比较低调，因为他以前，张孝炎在做外交部长的时候，常常如果国外有一些国宾来，就是总统夫妇来的时候，他会陪着那个总统夫人到妇联会来拜会。那妇联会楼上有一张很大的画像，是蒋介石跟蒋宋美龄的画像，他就会告诉那个总统那些来宾总统夫人说，那个是我的 grandma。 哦，他以蒋家的这个血统为荣就对了。 对，然后妇联会的主委就是顾炎卓云，顾妈妈就说不要乱讲话的，嗯，就制止他不准他乱讲。 哦，所以他很高调，他很乐于承认他跟蒋家是有渊源的。黄美伦 其实他是这样子，然后那时候为什么他的人缘没有其他的人好，因为他真的很高调。他在华府的时候派到华府去当秘书，其实他原来是派到洛杉矶，但是后来人家说洛杉矶太危险，因为太复杂，就把他换到华府。他人还在飞机上就已经派令就改了。嗯，到了华府以后，当然他姓蒋嘛，然后那个时候也传闻蛮多的，所以有一些侨社的活动，常常那个首席坐空在那边，他常常就一屁股就坐下去。哦，然后人家那些侨社那些老侨胞就很傻眼。嗯，他说那没办法，我是蒋夫人。 哦，他会自己说自己蒋夫人， 对，他很高调。 哦，所以事情发生的时候，可能他心里有感觉到人家在看他的好戏。 对，所以他其实蛮高调。嗯，那这件事情发生以后，我想大家去保护那个女主角，可能也跟这个有一点关系吧。嗯， 哦，这样子。 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讲出来会是笑话跟花边呢、啊。我觉得对蒋万安应该影响不大，因为那毕竟那个时候想想看，22年前他有多大，他人应该还在国外。 对啊，我就想说他就是在国外， 他根本不知道， 不然他以前旋风似的回来台湾选举的时候，也有一些跟女记者过从甚密的传闻。 那我想这件事情在他们家， 他应该要学习父亲的教训。 不是，而且我觉得这件事情在他家应该是禁忌吧。哦，因为我想没有人敢提嘛，所以我觉得他自己本人可能知道的不多。 但是你觉得就是说不会影响选情的啦？ 我觉得 都歪掉了。 我觉得应该不会，因为这件事现在这一次选举，我觉得其实是玩技术性的弃保跟那个拉票，跟 关键还是在选战的技术。 对对，因为 跟如何让人家喜欢，对不对？好，所以呢，即便周玉蔻放话要接绯闻了哈，蒋万安说他还是选择跟慈济站在一起了哈。他说呢，陈时中要选择跟谁站在一起是个人的决定，但他选择就是说蒋万安，他说他选择跟慈济以及台湾人民站在一起。他讲到说他跟台湾人民站在一起的时候，我心里是颇有感觉啦。毕竟这么长年以来，大家在台湾经营的时候，他是在美国念书，他没有回来当兵，然后他现在要当官了，他告诉我们选民说他要跟台湾人民站在一起，这有说服力吗？ 其实我觉得他对 这个时候说他跟台湾人民站在一起， 对，我觉得他回来的时间真的很短，所以说他经验不足， 回来就选立委啦 之类的话，确实是有这个问题。可是我觉得台北市的市民投票的那个意愿跟那种技术，我觉得才是影响这次选举。比如说，上次有一个民调 TVBA 有台的民调说，你知道当初2018年的时候，柯文哲当选的时候是 41.1%， 对， 那个时候丁守中是 40.8%， 所以他们两个差距 0.3%， 差不到3000票。 那然后如果说这一次的话，有31%的人会改投陈时中，因为当初柯文哲的票吸引了所有的绿营的票，因为大家不希望丁守中当选，所以投给柯文哲。再加上他后来那个时间的问题，所以有31%会转到陈时中的话，那以陈时中现在的趴数的话，他当选的几率还是最高啊。 因为你现在从技术面来看， 对，因为蒋万安的那个 基本面来看， 对，因为蒋万安的那个民调跟那个黄珊珊拉不开，没办法拉很开，就像 把阿公搬出来了也没有用。 对，1994年的情况一样嘛。他如果他跟他的差距拉不开的话，然后陈时中一定当选了。 对，所以敏森你来观察哈，是不是真的看起来陈时中还是比较稳的？哎，蒋万安讲这种话说他选择跟慈禧台湾人民站在一起，有说服力吗？ 我觉得他就是都用时事的议题去蹭那个时事，他其实自己 我听到他说要跟台湾人民站起，我心里蛮酸的。 这个话就是政治人物最标准的一句话啦。我当然要跟台湾人民站在一起，要不然你要跟谁站在一起？因为你就是要台湾人民的票嘛。所以你当然讲这句话，我觉得这是政治 ABC， 没有什么特别。但是我真的觉得齁，这一次真的国民党夸张，他现在打陈时中打完了，他不知道打陈时中什么，就突然有一个 Coco 姐讲了一个说他爸爸过去的老绯闻。哦，我们其实也不晓得那个绯闻到底内容是什么，就是一般民众不晓得，他就觉得说，哎，这个好机会哦，我可以盗用来用这一个事情引出所谓的我们要打他四大菜。我坦白讲，这四大菜其实我们在地方或者说我们在党内根本也没听到人家在讨论啊。好，就像比如说那个张孝炎的绯闻，我们其实也没在讨论啊。那他讲说什么他住豪宅，他真的本来就是家庭状况很好，他住豪宅，我们干嘛去讨论他住不住豪宅？然后在美国经历也没有人有兴趣，因为他在他那个年纪，说真的要当职业学生，我看也已经没有人要找他当了啦。好，再来讲说什么他身世之谜，我们从来也没有去想说要去讲他什么身世之谜啊。那如果说这个真的是我们的锦囊妙计，我想问一下，每一个选战在这各阵营都知道，如果真的有选战的锦囊妙计，还会让你对手知道？而且连时间点说最后一个月都会有可能，所以这有点像说会抹黑别人的人说别人会抹黑他，这很拗口嘛。那真的要说抹黑的话，是国民党才真的是最大的始祖啦。大家记不记得2012年蔡英文要选总统的时候，就有一个宇昌案弄得沸沸扬扬。再来，我们民进党在直辖市长的选举，我们都其实是高格调，谁要去跟你打这些什么绯闻啊，然后什么身世之谜啊，住豪宅，这都真的。第一个我刚刚讲无稽之谈，再来就讲说那时候高雄市长韩国瑜在跟陈其迈在选的时候，选完了突然爆出一个新闻说韩国瑜十几年前开车撞死了一个人，然后网友就说，哎，啊，如果说这个可以打的话，陈其迈早就打了，所以我说真的，这个选战打到现在这样子，只能看到一件事情，也就是蒋万安真的已经可能心里面有危机感了。因为他觉得在这样撒卡都的选举下， 才会先打预防针， 怎么打， 不然怎么会自己打这个预防针？就好像张善政前一阵突然说，接下来他们就要打我小三的事了。我就想说，你怎么跟我了？我们在 对，大家都不晓得嘛， 还注意上 小三的来自己自爆出来。所以我是说， 所以国民党基本上都很莫名其妙的先打预防针 是啊，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是怕没有话题是不是？ 我觉得是打陈时中的人设，打到不知道要怎么打的，就最后只好乱打一通了。 所以歪道这边怎么样？到底谁扣到分数啊？ 我先讲一下哈，陈时中不用我们打，他自己哈，偷窥照，然后 盗图照， 不是啊，我就是 我就是说， 广告之力啊，我 那公仔拍 的 啊， 把你的功劳谋财害命。 有没有厚道？我头拄仔讲的意思是讲，阮阿未无讲，真甲你拍，你家己就自爆啊。我公主还是在，你就网友的自爆 啊？那你是嘛？是偷窥？ 你一个免治马桶的一个这个政策。讲到变成让人家认为你是一个偷窥狂， 那那一个政大的同学， 您这起来 是不汤怕， 我就讲嘛， 看那凹 啦。啊，你政大的同学，那些年轻人就会哭手嘛，就把你的一个人头像放在上面，啊，那不是偷窥照吗？ 重点是在哭手，不是在说你偷窥、啊。 所以我就讲嘛，您自己做的，该去担当。我请问，蒋万安的一个声势，你民进党籍的，甚至于绿营人士，有没有讲过？ 蒋万安的身世多少历史学家在研究，拜官也死一大堆啊！ 我讲坦白，绿营就会这样子。 这个跟绿营有没有关系？ 民进党是讲的，那是绿营的侧翼是1450，或者是他的这一些媒体朋友的一个侧翼讲的时候， 端出来的。 德隆高我无关呢，德隆高无。我请问嘛，你陈时中有没有跟 Coco 姐同台做节目 ？Coco 姐在批评的时候，你坐在旁边有没有点头嘛？你有没有替慈济人捍卫讲一句话嘛？他在讲慈济人是中共自己人的时候，你有没有点头嘛？ 哦，这个时间要看一下哦。 你在现场嘛？这徐小新就有讲了嘛？嗯，对吧？对不起，我讲，这徐小新就有讲，大家可以去看。但是你今天讲说蒋万安如果再讲这件事情的时候，哦，你要抱住他爸爸，我请教，今麦是蒋万安的算了，不是因爸爸的算。嗯，啊，你拢讲，选战哦。要光明磊落， 要回来正轨了， 对 不对？ 要回来正轨，没有错。 我们广告是在让你好好的申诉了，好，马上回来。 蔡政府自己买不到，借阻挡民间，还有相关慈善团体来购买。非常可恶！ 连两天开记者会，炮轰政府阻挡民间采购疫苗，卫福部秀公文打脸。盛虹医药2021年接受部分地方政府和企业单位委托，以专案进口500万剂 BNT， 但贵公司检附资料有缺，同年8月9号最后一次书面催缴，包括商品有效期限、供货期程、原厂授权书、成品制造厂名称及相关技术性资料，通通没有。经过多次提醒，仍未能完成补件，导致采购和紧急授权无法进行，绝非政府有意阻挡。 抢都来不及了，怎么会挡？这是没有常识的乱讲。所谓 EUA 紧急使用，就是药厂一定要有政府做最终保证。 强调从没阻挠民间采购，而前一天国民党团总召曾铭宗爆料，行政院副院长沈荣津曾致电时任工商协进会理事长林柏峰，要他不要为政府找麻烦。林柏峰还原通话内容： 因为我们跟富必泰不熟悉。后来请了国民党的立法委员帮忙，没做成。省委员长打电话，是说国家已经在做运作了，国家会进口，就不必要民间的捐助，没有说找麻烦的事。客客气气讲啊，没有讲的不好听的意思。 国民党翻疫苗旧账，卫福部长薛瑞元第一时间开记者会澄清，深夜再贴公文反击，就怕错误讯息持续谣传。 好，到底有没有挡疫苗哈？这个国民党今天呢持续抓着这个议题打，他说抓到了，就是沈荣津跟薛瑞元他们两个就是挡疫苗的高官，还PO出了这个对话，说呢，想要跟薛瑞元来约碰面哈，但是呢，没有接到来电有什么指示，薛市长呢一直没有给工商协进会时间，麻烦催一下，谢谢。工商协进会呢是包括了蛮多的这个国民党的县市一起要来买500万支疫苗，那么其中呢工商协进会就说他要买250万支，其他齁另外250万的是什么花莲县啊齁南投县啊齁大概本本的县市被改来买疫苗，当时的时间点确实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事件。那么国民党今天就说呢，抓到就是这两个人在挡疫苗的，是不是真是这样子呢？卫福部杀给罢免秀出公文哈，说，我不是说不给你买哈，他先跟大家报告一下哈，深夜的时候的新闻稿哈，附上这份公文哦，这个公文要给您看哦。他说呢，他们是透过盛虹医药公司要接受部分地方政府还有企业的委托，要申请 BNT， 总共500万哈，记得吗哈？花莲县有65万剂，南投县有80万剂，台东县有25万剂，云林县有80万剂，好，都是蓝军好兄弟，好，他们呢还有工商协进会250万剂，那么这件代志就在进行之中，然后呢，事隔。也快一年了，他们就说你们挡疫苗，你们谋财害命齁，是怎么个挡，怎么个谋财害命法呢？卫福部呢 把当时的公文哈，这个连夜催出来给大家报告。他说这件事情没有进行下去，是因为呢，卫福部说贵公司指的就是说要帮忙买的这个盛虹公司，贵公司减负之资料缺乏以下的这个文件嘛哈。第一个就是产品有效期限啊，供货期程等资讯啊。第二个原厂授权书，哎，这是很关键的哈，就是要有原厂授权书。那么公文去了之后就不了了之，没有下文了。但是后来很快的哈，我们看到呢，这个鸿海、台积电、慈济呢，就买了1500万剂的疫苗，中间有蛮多过程，点点滴滴的哈。那么其实相信与会来宾也都会同意说呢，台湾的这个疫苗能够有自产的能力，也是要加以努力的。那么总之现在变成打选战的一个状况了啦哈。这个打下去，事情说得清楚，讲得明白吗？创下。 基本上呢，其实这些事情呢，一年多前，让你现在摊出来的每件事情，大家都会有记忆，不会像刚刚讲的那个1999年的事情呢，像这些年轻人就不知道了嘛，对不对？可是这件事情里面，确确实实要妥善处理，因为呢，现在他们这件事情在打的一个问题呢，是在打一件什么事情？我上次有讲过，是一个巩固对陈时中仇恨值，所以呢，相信陈时中的、愿意投陈时中的这些选票不会受到影响。但是陈时中现在呢，这要我已经巩固之后，这要扩张。但是在扩张之中呢，先是他自己内部的确确实实出了一些文宣上的问题，所以扩张上是受到了影响。然后在这个时候疫苗出来之后，加上有一些周围的，就是刚博文讲的，不是属于民进党的人，但是处理了一些状况，让慈济这些事情确确实实产生了一些副作用力，而这些副作用力确确实实对陈时中的扩张是受到了影响。那陈时中现在呢，就是大概我们从他的支持度来讲，可是现在变成是蒋万安和黄珊珊的战场，而这个战场确确实实是有影响。为什么呢？因为陈时中的比较高的一个仇恨值三成几，就是因为很多人对于过去的时候，去年在那个紧张的时候，疫苗的状况、疫苗的等待、疫苗的焦急，很多人都心有所感或有一些记忆。那当然每个人的记忆可能都不一样，可是这时候会巩固起来，巩固起来之后才会有弃保的原因。所以看到黄珊珊先打，黄珊珊讲到了谋财害命，所以陈那个蒋万安呢，这次不用等四秒钟，不会像上次王伟忠四秒钟，他等了四天之后也要去按铃控告，要去靠陈时中，这些东西都叫选举操作，他们都在抢的就是仇恨陈时中谁是教主。因为就这个仇恨值出来之后，现在不支持陈时中的那种选票会不会有弃保，所以是在做一个选举操作。但是国民党的问题会出在哪里呢？出在就是扩张解释也会有副作用力，比如说扩张解释到了刚刚讲的，当时的时候有些县市就是也是买空，就是说他要买嘛，大家都急，那有些企业也说他要买，但是到底是不是能够真的买到，还是真的其实中间只是表达意愿，但是有手段，但是你把它无限的扩张会引起反作用，而这样的反作用力也会有同情的结果。所以其实选举到现在为止，我们现在已经不是回到再去重新讨论，因为那件事情在去年6月18号的时候，监察院苏立琼等四个人也说要调查嘛，我们就等着是不是真的有挡疫苗，如果真的有，苏立监察院早就应该处理了嘛，目前也还没出来嘛， 查一年了， 查一年了，对啊，所以也还没出来，代表着其实有很多状况其实都不用。但是现在在选举操作上，它是一把刀，而这把刀确确实实对陈时中的不满意是有产生效果，但是如果操作过头有反作用力，就好像是蒋万安的家事、蒋万安的问题也一样，说不定蒋万安反而会因此被人家同情，说爸爸的事情要这个小孩子栽当，搞不好蒋万安也会得到同情票。 好，这个选举在台北市是沙卡都的局面了，好，但是呢，阿中准市长他是说呢，他要冲过半，有没有机会冲过半哈？雄心要有呢，但是真的是一步一卡赢哈，因为现在的整个蓝军重点都打在疫苗合约的这个事情上哈。蒋万安他说呢，疫苗合约有涂黑遮蔽的部分，他已经要下个礼拜告发陈时中渎职了。 那是做给黄珊珊看的啦，是跟黄珊珊竞争啦。 然后呢，陈时中说哈，陈时中直接讲了哈。蒋委员当时是召集人，文件的呈现都能做决议，那个时候卫福部也遵照了这个决议来办理，为什么一年之后你要选举的时候你才要告发我渎职？那你可以监督的时候没有去监督，我们要这种立委干什么？好，陈时中马上也不客气哦， 我们要这种立委干什么？你去年弄不恭维，阿里吉纳利基玛写出什么意思？黄珊珊也质疑挡疫苗，显然挡疫苗这个题对蓝军来说有加分，可以让那个讨厌陈时中人同仇敌忾。黄珊珊也加入战局了哈。陈时中就问他说：“你为什么要做中共的传声筒？”生命艺术哈，一共我不明白哈，这么清楚的外交单位做了说明的，而且连德国都有几个报道啊，甚至是德国呢也有一些外交管道，包括外交部长、国会议员都有出来讲哦，讲说呢中国企图运用国际地位挡疫苗，为什么这些人还要继续做中共的传声筒？那么黄珊珊说，如果中央没有挡，难道是工商界民团碰到鬼吗？博文，所以这是一个题。好，陈时中现在的回应。有没有维护自己？ 我觉得这个题根本就是一个莫名其妙的题目，逻辑不通，狗屁不通。我为什么这样讲？一个民主国家，我们需要选票才有办法维持这样的政权。你有可能说，在发生疫情的时候，说有疫苗可以进来台湾，然后我中央政府可以说，哎，不要挡住，挡住，挡住，不要让疫苗进来，然后让我里面哈国内生灵涂炭，让每个人都得意，然后让我的政权垮掉，会这样子吗？这简单，这不要用大脑想，拜托，不要用大脑想，用脚头乌想就好了。这根本就是莫名其妙的议题嘛。陈时中，我就觉得，我们也不敢说我们要对防疫人员多感恩啊。但是至少陈时中代表了这个防疫人员跟医护人员，在第一线 COVID-19 第一冲击的时候替台湾守住。我坦白讲啊，你不要感恩他也就罢了，也不需要这样污蔑抹黑他啦。我刚刚讲，我坦白说，我就是这样的一个看法。第二个。你知道当时啊，这个不要说他们讲的时候，连我啦都有接到有人跟我说，哎、欸，我跟你讲哦，有什么疫苗哈、哦、可以去接触他们，你们动作要积极哦，还传给我。我坦白讲，我看的我实在是 你说看到看到咖喱家的， 看到我家某公哦，是不是可以透过你啊？说你们哈、哦、啊，我们不是说什么，因为那很多你一看就知道，这种留言小道消息，包括在那个时候讯息面很多嘛。嗯，黑公其实黑有当下。是真正真心，也有可能是前客，有当下是，这是一种欺骗的老话嘛，嘛足济嘛，所以在那个节骨眼，当然就很简单，因为所有的这个疫苗的原厂药厂都一定要国家保证啊，讲简单就是这样啦、啊。所以国家如果要保证要有这个免责保证，他也要保护国民的安全，他当然要有一定的审核机制嘛，就是这么简单。所以谁会去挡说，哎、欸，如果真的有疫苗要进来，然后呢，这个我们阻挡他，我再跟大家讲，回忆一下，要回忆大家来回忆啦。当时多少国民党人都讲说，哎、欸，为什么不打中国的科兴啊，不打中国的疫苗、 哦、太多了。 当时多少人哈、哦、你看你都阻挡。问题来的时候拜托要有点逻辑啦。我再次强调啦，没有一个民主政权会希望说疫情越乱越好，搞垮自己的政权啦。所以这个议题简直是莫名其妙啊。 哎、欸、有好呢。你马公不好呢？ 其实我觉得啊，大家说陈时中在台北市的仇恨值很高，我必须要讲，民进党在台北市的仇恨值一直都很高。嗯，因为台北市第一个，我们从族群来讲，或者台北市有这么多的这个眷村啊，对吧？还有就是政党蓝绿，哎，直到最新我们2018年的台北市议员选举，63席，国民党几席？国民党28席，民进党只有19席。所以我去台南高雄看哦，那个蔡英文的春节的那个春联有没有？嗯，蔡英文跟赖清德基本上很多店家都愿意贴，因为那边本来就是绿大于蓝嘛。台北市哦，只有一个地方会贴，我观察大同区，哎，有些店他敢贴，因为他怕有的人是蓝营的人啦、啊。如果一个面店贴一个蔡英文的那个春联，如果蓝营人就不去吃嘛。 你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民进党在台北市长选举提了一个他们所爱的少年马英九，但是只要代表民进党出征的话，也一样会被讨厌，仇恨值也会高。 台北市一直是这样，所以台北市只有一个可能就是蓝营分裂，就是我们刚刚讲过，像1994年阿扁那一次。可是你看、啊、阿扁那个时候施政好不好？ 好， 很好啊。可是他到1998年的时候，马英九拿到 51%， 嗯，陈水扁拿到 45%， 嗯、 欸、就是那时候市政满意度非常 非常好啊，就是你们 最高 81%。 对、 欸、柯文哲这种市政满意度居然还可以在台北横着走。 所以我不要讲台北市就是一个对民进党极不友善的。嗯，那我必须讲陈时中他最样就是要固本嘛，他固本他能够固到 40%， 那剩下 60% 就看黄珊珊跟蒋万安怎么去分。但目前看起来啊，两个人是势均力敌，所以对陈时中来讲，他如果能够掌握40%或者多一点，那他胜选的几率相对是高的。 我想要先请教一下佩芬姐，这次蓝军真的很明显的分裂的很平均吗？ 蓝军现在状况是怎么样？这次弃谁保谁操作得起来吗？ 其实我觉得蓝军不是分裂，蓝军是一个各唱各的调的党。你知道不管你党主席决定什么或者候选人是什么，总有一堆人是唱另外的调。比如说现在有当初捧韩国瑜的那个名嘴，他每天的节目说你这个不能让这个朱立伦赢得太漂亮，所以不能投不能投这个蒋万安，也不能投给侯友宜。然后 你说国民党自己为了不让朱立伦熊喝捆， 对对对，就是 自己支持人不支持。 芬芬姐是讲说偏蓝营的名嘴， 偏蓝营的名嘴，每天在广播节目里面这样唱。然后那国民党，然后我觉得蒋万安事实上也不是那么会做，比如说他们去登记的时候，民进党跟民众党的那个候选人都是带着小鸡一起去，只有蒋万安找了一群年轻人骑脚踏车去，一个小鸡都没有。这些小鸡其实可以哄抬他的气势，所以事实上那些民嘴还在广播节目里面说应该换候选人，韩国瑜才是最适当的人。所以你说蓝营里面就有这样的人，比如说朱立伦说我今天派人到大陆去，然后九二共识是没有共识的共识，然后国民党里面就有一堆人就说你这个九二共识，然后就是非常亲蓝非常蓝营的人。所以有一些名嘴就那个名嘴就说国民党是个烂党，那些深蓝的支持者就是叉叉。就是你知道，因为他就是各有各的人， 所以国民党现在就是很多人眼睁睁就是要看他倒到底就对了啦， 对， 没有危机意识就对了。 我想那个、 还在想着不要让朱立伦选太漂亮，告诉你机会。 对对， 他 说因为如果朱立伦选漂亮的话，下一次就要选总统，所以就有这样的声音。但是你说国民党的人有没有去注意？没有，每天就让他 这样。民进党是想说，我这个选不好，后一个总统拢唔免讲啊。你是惊选上好，下人要去选总统。 那我还是讲啊，这个媒体朋友他讲的这个我了解了，这是爱之深责之切，这是在讲反话了哦。啊，当然，刚刚佩芬姐在讲的，我还是在强调，登记那一天的时候，当然我们考量的是十二区来自于十二区的一个十二个年轻人，象征的年轻活力。你说民进党？你三十个这个小鸡几大堆起的时候，我请教你了，到底你看到多几个？卖讲民进党了，民众党就好，民众党七八个小鸡跟着去的，就好像吴子嘉董事长讲的，你民众党的小鸡七八个在台北市哈，哪个来把几个学姐啊？啊，我讲了，我们的规划 第三党啊，你属民众党啊， 妈，我相信啊，慧敏啊，陶杜啊，你冇讲，流失的是民进党流失到民众党去。所以说，以这个论点，刚刚范老师在讲的， 怎么说？ 你讲，公民进党五四强啊，剩下六强啊，是民众党跟这个国民党来办。我讲起来卖小品了，蓝绿啊，大概都有基本盘。但是以台北市这个局来讲，它的中间还是显得比较大的。你必须你政策论述，甚至于你的人品，你的这个选战的一个策略，那我相信中间的极大化，这是我们蓝绿都要做争取的。但是我还是讲。你不要讲说仇恨值大家对民进党高，但是你陈时中的仇恨值你是相对高的。你给他公慈济这个事情，你在去年6月23号慈济要送件之前的一天，6月22号那个时候，总统府跟台积电跟鸿海都已经见面确定了，慈济表态说他要捐。你在6月22号的时候，你有没有讲一句一次太多单位买疫苗会引发困扰？结果慈济不理你哦，他6月23号他还是给你送件。到了6月26号慈济跟上人视讯的时候才同意的。所以说你说有懂不懂，我讲坦白的，画面甚至于过去你说过的话都会说话的。 没有，我不懂为什么现在说什么民众党里面的支持者很多是民进党流过去的。明明大家都在讲是 刚刚惠民 过去的， 刚刚惠民的那个政党， 没关系，我觉得没有关系， 做出来的 他有这样子做，但是我在我的选区是大安文山区，我们应选出13席，我们泛绿最高就当选5席，所以在我这个选区经营，我是深刻知道那个选民结构的差别啦齁。那但是我真的是，我每次现在遇到选民，我都特别跟他们讲，大家不要忘了，当初陈时中的贡献是这样哦，他帮我们疫情控制的很好。第一批 AZ 疫苗来的时候30几万，就最后都没人打，大家都担心那个副作用。结果后来 疫情稍微有一点升温了之后，大家开始抢着打的时候，我们那时候跟世界各国在谈疫苗的时候，甚至还有美国还有说台湾相对于全世界各地是相对稳定的，也就是说他现在供货莫德纳他们美国可以控制的，他要先给其他国家，尤其可能第三世界的国家，然后到了我们疫情真的严重的时候，真的在四处要买疫苗，但是一直制程上的关系一直没办法交货给我们台湾的时候，这时候美国援助了，日本也援助了嘛，那最后我们在去年一月的时候已经谈好要买 BNT 了，最后一刻为什么说我们新闻稿写我国然后改成台湾就没有下文，这中间德国的外交部长跟他们的参议员国会议员都有出来讲说就是有中国的因素介入嘛，所以我的意思是说陈时中到底哪一点在挡疫苗，就如同刚刚博文议员所讲的，一个政府他一定是要得民心，他怎么可能会说我要挡疫苗要背离民心，所以我相信陈时中要他过去这两年多来的表现，我们靠着这样一直讲一直讲会有用的，因为现在大家都只看到对手在挡说打我们说挡疫苗这三个字，大家不会去注意这么多细节，所以我们就要不断的一直讲述过去的细节是如何，陈时中对我们这次疫情控制的贡献又是如何。我相信我们这边不会说像范老师说的，我们其实大安文山区已经看得出来越来越多店家其实都在贴我们蔡英文跟赖清德的 集美夜市的路口就有那个 我现在 有 时候我看到我现在有在爬楼梯，我都有看到很多人家门口都有贴这样的春联。 好，广告我们有更多的讨论，还要带你来看张善政。农委会已经说呢有六篇重复性是很高的，要请张善政九月底以前做出说明，我们马上回来。好，欢迎您回到节目现场。其实回到了台北市要看的还是说政见，以及呢这个接下来这位市长要把市民带向哪一个方向。毕竟过去台北市这八年来有些什么样的一个进展大家心里有数。那么对于这个泛蓝阵营的两位参选人来说呢，现在就叫做猛打陈时中。这个陈时中好像像一个沙包齁，拼命被猛 K 齁，看谁能从中得利。那么陈时中也决定要练健身齁，你们 K 我没有关系，放马过来。我老人家来练搏击了齁，68岁他上格斗场。教练呢指示一下齁，这个看起来到底有没有有模有样，我们来看 VCR。 教练手把手教学，民进党台北市长候选人陈时中套上格斗手套，一个口令一个动作，学习防身术。推倒教练，小跑步离开。陈时中副科教练指引，对防身术很有心得。 确实有感到这个技巧哈，能够这力量能够出来，对自己的保护是有帮助。接下来我就示范连续动作。 不止跟格斗教练一来一往，也跟议员候选人表演赛。陈时中再一次跨领域体验，也为运动政策做准备。不过这三两招防身术恐怕是挡不了对手攻击。黄珊珊批评陈时中抛出的劳工政策大撒币， 他的政策目前为止都是见树不见林，他一直都在用撒币的方式，不正全盘了解之后再来说，不要当江湖老大。 好，所以只用形容词来批评政策而不看政策的内容，我觉得不可取了。 蓝白袈裟出狠招，蒋万安更喊出下周就要去告发陈时中渎职。 这是你陈时中一开始的立场跟态度，现在要甩锅给立法院，这是毫不负责任。我们透过司法就是积极的作为， 那时候遵照决议来办理了。过了一年之后，他反而全盘说啊，不是啦，伊唔知影啦，伊无法度啦，那我们要这种立法委员干什么？ 陈时中强硬清战场，手拿主导权反击蓝白，不让自己因为对手攻击而失分。 好啊，张部长68岁了哈，一公呢，我今天来到这里哈，被人家当沙包打是为什么？他要推展全龄运动哈，他说呢，其实现在长辈也要运动，因为避免肌少症哦，所以长辈真的要动哦。我们现在很多家里的爸爸妈妈拢抵触跨点心娘娘，袂使爱当。然后呢，他会推出银发健身，也要盖儿童体适能，让大家都健康都动起来的话呢，好，卫福部长不会带几只啊，那是熊鹤哈，我们就变成一个健康岛了。好，这是阿中部长推出的一个概念哈。那么这个再来看一下这一次的选举。当中呢，民众党拿下了这个20%的支持度，超车国民党了。怎么会这样子？来看看这张表，民进党是22.4%， 国民党只有 15.4%， 民众党是 20.9%， 然后呢没有支持哪一个政党的有 25.5%。 我刚刚讲到这个民进党支持度是掉的，掉了 7.8 个百分点，还是国内第一大党。民众党呢增加了 7.5 个百分点。好，这个民众，所以呢我们看民进党掉 7.8， 民众党增加 7.5， 是不是这个中间是不是有相对的关系，是不是流向从民进党流向民众党，这是第一个要观察的。第二个是小党都增加了。再看大盘面齁，蓝绿基本盘，绿的支持者比蓝军是多了22个百分点。蓝绿势力比是1:2.17，等于绿的支持者是达到蓝军支持者的 2.17 倍了这是很值得观察的来，佩芬姐。 其实我想这一次选举就看得出来国民党是真的非常的不团结。你看那个柯文哲，他是一个非常会选举的人，虽然这次他不选，但是他的声量真的很高。第一个他收编了亲民党，然后你看亲民党本来有两席在市议会，结果他把林国成拿来当这个收拢到民众党，黄珊珊拿来做副市长，所以亲民党被他收编。嗯，然后他讲很多话去骂那个， 而且这一回非常多里长是无党籍选的。 然后他常常 国民党不紧张吗？ 国民党紧不紧张？当然紧张，但是国民党我刚才已经讲各唱各的调。比如说郝龙斌曾经当过主，你知道曾经做过台北市长。他竟然告诉蒋万安说：“哎，你最好离朱立伦远一点，因为那是票房毒药。”然后张亚中三不五时就要说：“我当初拿了1/3的选票啊，所以我今天有足够的影响力。”但是不要忘掉，你只要多一票，你就输掉了嘛。赢那个韩国的总统赢他的对手还不到1%，对不对？嗯。可是也就输了。但是张亚中三不五时就要提醒大家。然后每次要跟党中央唱反调，所以你在说当这个柯文哲一直在攻击民进党的时候，国民党是自己分崩离析。嗯，所以你在想国民党的主席，然后被自己的人攻击比民进党还多。民进党到今天没有很多人攻击朱立伦啊，都是国民党自己里面的人。所以今天朱立伦会跌出十大的政治人物之外，很正常啊。嗯，民进党没有开始攻击他。都是国民党自己在里面了，骂来骂去。 我都还帮朱立伦讲话。朱立伦那天帮侯友宜讲话，就侯友宜竟然不理他，说尊重尊重。哇，我觉得很可怜。 你也是管啊，给小弟。 不是国民党就是等于说上一次的政党调查跟这次的政党调查里面，他没什么变动的。民进党掉很多伯伯你怎么看？ 我坦白说我觉得我不敢说民众党里面都完全没有这个支持率的但是我认为那个成分跟比例已经是降到非常少。 对。 因为坦白说你现在如果真的问到民进党的支持者讲到柯文哲我都常用咬牙切齿来形容。真的那个其实是对柯文哲是极度的这个不屑跟不认同那个其实是很清楚。那你说这里面还有没有可能还有一些可能潜力或是中间潜力这样的一个这个在民众党里面我想可能还有，但是那个数量绝对不多。那换句话讲，假设你跟我讲说那激进党里面会不会抢走很多民进党的票或者民进党的这个支持很多会支持激进党，这个我就跟你讲这个绝对是重叠的。坦白说这个我当然也尊重这项调查，但是我觉得可能在这个实务上我觉得我并没有那么深切的感受到，反而是我觉得因为国民党这些年来因为不管是两岸国际各方面的立场摇摆不定，所以会变成很多国民党的包括深蓝或浅蓝的民众，他会觉得你国民党的路线到底是什么，你国民党的这个中心思想到底是什么，你国民党到底要把台湾带到哪里。所以这些摇摆不定或对这个国民党在提名过程中，你看像苗栗那种提名实在是很夸张，连高雄一个人家年轻人都已经出来了，然后突然一个说不选的，然后突然又杀出来，这种种种荒腔走板的这个初选提名过程会让很多国民党支持者失望，所以因为这样会跑到什么？会跑到民众党这边。我反而觉得这个比例是相当的高。 民调让他们有他们自己的做法，但是你觉得会跟真实的大家所理解的真实符合吗？ 你一说你不相信国民党只剩15%，是不是？ 我是不相信说 民众党变20%了。 它里面有讲误差范围3.几嘛，所以里面其实民众党已经跟民进党相庭抗礼啦。 嗯，是 是有这个实情吗？ 嗯， 有这个状况吗？ 然后国民党是很弱，大家很讨厌国民党。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其实我们也都再怎么算，国民党的县市长至少11席是绝对有的。 11席，国民党自己说要拿17席耶。 那夜间出口哨是他的事，但是我们回去看，国民党11席是有的，他里面没有的，有些地方他还是有的嘛。所以其实这一场选举，我们回到他的现在这个情况，他其实最后是看人不看党，所以其实国民党很烂，朱立伦根本没人理他，侯友宜对于朱立伦是多么的残忍，大家都知道。可是国民党的选民最后还是会做他的选择，所以其实不用去讨论那么多。如果柯文哲真的这么强，民众党这么强，台北市他未必会赢，新竹市现在看起来是气势是好一点，但是票在空气里。其他地方民众党有没有像民进党一样提出这么多的候选人？没有嘛。台北市的议员都没有这到这种水准，所以我说这个东西其实不用那么去担忧。但是担忧的一个情况是什么？其实是民进党作为执政党，当越来越多的票开始走向，我自称我是中立的，自称我可能是讨厌，给了一个比较可能接近民进党的表态上，这是给民进党的警讯。所以我是说，民进党要在乎的不是柯文哲那个民众党，民众党真的会已经跟民进党并驾齐驱吗？我很想，这婉婉平常是不太笑的，我都很想笑出来了。 好，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个台北市选前发敬老这个储值金了哈，议员说是政策买票，为什么要说是政策买票哈？哎，一人一卡啦哈，这个领取一次。秦慧珠怎么讲的？秦慧珠说呢，以前有一个完整制度的重阳敬老金，结果现在呢，照他柯皇帝高兴什么时候发，发多少钱都随心所欲，反而没有了制度性哈。现在选举到了660块，要收买老人家的心，是这样吗？ 他这个其实在从敬老津贴跟敬老储值金是不一样的。敬老津贴就是每年到了重阳节他会发了1500块，那敬老储值金呢，是他老人都有一个敬老卡或爱心卡，每个月给你480点，等同480块的现金，让你去坐公车，让你搭乘大众运输，让老人家不要关在家里，可以常常出来走动。那柯文哲现在用的理由就是说啊，今年疫情很严重，大家都不敢外出，所以这个敬老点数他说啊，没有用到，我就赶快趁这个机会回拨给你，所以才有这个所谓的敬老储值金啊。那这个时候发不很奇怪吗？我们以前都跟你讲说什么敬老津贴你要恢复要恢复，两党其实三党都有在讲，可是你偏偏在这个时候突然发了一个等同其实也像是敬老津贴这样子的方式，可以让他不只是限于交通运输哦，是可以拿着这个钱去做生活消费使用。 你们之前是不是有反映说不要只做交通用？你既然也不要这个啊，敬老津贴没有了，你现在变点数，是不是很多市议员过去7年都说，那就不要只交通，还可以让他们做消费？ 对，这个连我都咨询过 了。过去七年他都不要， 因为我们在地方真的有太多年长者在反映这个，我们都咨询过，从来没有。 他的过去7年都不要，现在汹汹 对 开放， 所以这个就是司马昭之心嘛，这个不用再讲了。所以说你过去都不要，而且把它弄成叫做冲突，世代在冲突啊，什么再留子孙？ 你觉得 你现在发的这个就没有？ 你觉得他真的有本事不会让陈时中当选吗？ 我觉得这个齁，要看选民自己去选择啦。我觉得现在因为蒋万安就如同那个陈时中部长讲啊，历练不足、经验不足、训练不足，所以其实台北市民其实会想要选一个真的是有能力带领台北市的。 国民党乐观要拿17个县市，六都过半，到底有没有可能？ 我觉得这个当然是一个梦想啦，但是在台北跟桃园上面实行起来变数很多啦。 你说最有变数的是台北跟桃园？ 对， 你现在还看得出来哪一边比较有胜算吗？ 其实，在台北来讲，我觉得台北陈时中的胜算还不小啦。我是这样子看啦，就是说依照我们从这个8月15号蒋万安就会这个陈时中宣布这个参选以后嘛的这个民调的这个起伏变化，我们来看啊，就说这个陈时中那时候是很衰嘛，被做到第三名，可是他整个弄起来之后，他现在已经在一二名这样子游走，其实第一名的时间还蛮多的啦。那蒋万安是本来就是高高在上的第一名，可是他的民调呢一直在往下走，他现在已经到了28、29，就是跟陈时中是在缠斗的状态。那你这一波最新的一波的我看到的民调哦，就是表态率减少了， 表态率增加了，就是本来就是有20几%的人，那我不想告诉你，嗯，而且我也没有决定啦，好、嗯，但是这一波呢，就是有7-8%的人呢，他表态了，他告诉你我决定要投谁了，然后我知道我要投谁了，嗯，那大部分的票都集中在黄珊珊那里， 哦，表态的是往黄珊珊的方向， 对，那陈跟蒋其实没有拿到很多那个非表态，那其实台北市选举人是10几个啦，所以我想剩下的人是跑到其他什么苏焕智还是那些人去了，嗯，但是主要表态群的这个导向呢，就导向黄珊珊，所以你就会形成一个结果，叫做蒋万安跟黄珊珊的民调是接近的，那接近的情况之下，你要执行弃保。就很难执行弃保，然后那你可以看到蒋万安在打什么，在打陈时中，他去告陈时中，嗯，那因为很多深蓝人都要支持黄珊珊，有人去，我朋友去眷村，他说我们支持黄珊珊，因为黄珊珊打这个陈时中呢，又输又麻又爽，所以呢，他就要支持黄珊珊。那可是问题是，你要知道这些人呢、啊，就是以讨厌陈时中为主嘛，嗯，那万一到了选举的时候，他们 就是黄珊珊跟蒋万都是他们的宝贝， 对， 谁打的陈时中打得妙，他们就支持谁。 对，那现阶段他觉得黄珊珊打得比较爽，所以他支持黄珊珊。 哎、欸，黄珊珊跟柯文哲打到好像他们都不用为防疫负责任， 对，所以、就是、 好像他们都是局外人。 对，这就是离谱的地方。然后到了选举， 蒋万你不是说台北市民都是很有水准的？ 对，然后到了要选举的时候，这些人就可能会移动了，就是说我会看情势。就是也是一样同样的情节，我就不要让陈时中当选，所以这些就是弃保的动作所在。嗯，所以如果你照这样子看起来，照这种局势，蒋万安继续在装死，就是说继续在这个下去的话，没有这个突破的话，跟黄珊珊， 他现在很常骂人啦， 对，很常骂人， 他骂人就是怪怪的。 骂人就是不顺，因为不是他个性啊。但是因为你眷村那个北北，就是我要骂的比黄珊珊更凶啊，我才回到你，所以他也被迫要去告人，嗯、要去骂人。所以我觉得这场选战，台北市的悬念的确就是在蓝的部分，他到底要怎么样的弃保，弃保的大程度大小怎么样、嗯？那当然，我觉得比较好的是。你陈时中当然也可以突破你的天花板啦、啊，就是绿的这一块，你其实也可以再把这个中间做一些政策把它拉回来，那你就不用等他们这个看他们的弃保的脸色了。那我觉得黄珊珊不是这个陈时中也在拉高嘉瑜啊，虽然绿的人对高嘉瑜有些意见啊，可是毕竟他在港湖地区，他的票源可能跟 高票 跟传统的绿营的票有些差别。所以我觉得他打电话给高嘉瑜说要吃饭这件事情，是陈时中他自己也很努力想要赢的一个决心。 对，要扩大支持度，要扩大，要说服，要让他记得说当时，其实我觉得当初那个什么，不是有一艘邮轮要回来吗？然后真的是陈时中不眠不休， 嗯， 然后最后宣布说，哎，这个邮轮我们， 对，就是说你 就说每一个感动的时刻。不要让大家忘记。 对，就是说你三年的抗议、 哦，就是过去的努力， 三年抗议，你就有功劳也有苦劳，当然也有被骂的地方。但是你一直打他被骂的地方，会不会让绿营更团结？也会啊。你现在还是专注 BNT， 我觉得很好笑哎、欸。BNT 后来在那个上海复兴公告是中国台湾哎、欸，嗯，那你要用中国台湾，你要不要承认台湾是中国一省？你就买得到啦。你要不要承认嘛、嗯？所以我现在觉得打这个东西， 那国民党就是遮住眼睛，假装看不到 啦。 对啊，没有，我们的宪法是讲对岸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固有领土啊。 啊，你跟我假螺丝， 不是啊， 顺 的，确实啊，我们的一个宪法是如此的、啊，对不对？那你为什么 我们的宪法为什么跟蒋万安停了4秒钟？ 那好，这是台北市。刚佩芬姐啦，然后敏凤啊，还有这个范老师都觉得说陈时中机会是相当高的哈。至于在桃园的部分呢，来看看哦，农委会讲话了，农委会说张善政如果确定清权的话呢，要追回5736万。农委会呢，今天针对这个张善政是否是个涉及抄袭的部分呢，有了一些说法了哈。我们来看 VCR。 张善政研究案涉嫌抄袭，风波不断扩大，农委会成立调查小组，两个礼拜过去，初步结果出炉。 最后的比对的结果，它显示了在21篇报告里面。都有不同程度的重复的情形，他的文章的内容，他的研究报告的内容都有重复的情形，但是其中重复度比较高的 总共有6篇。 农委会提出台湾发展现况整体政策，超经济部网站技术处新闻稿781字，600字相同。国内 IPTV 发展现况一共3486字，其中3408字跟工研院的报告都相同。 因为调查结果发现呢，研究案可能有侵权的问题，因此呢，农委会呢就请洪基跟张善政务必在9月30号以前呢提出书面说明。 接下来流程会诊研判是否有侵权，如果有，就会组成专案会议。复审至少一半以上是外部专家，结果确认侵犯他人智慧财产权，张善政跟洪基必须赔偿，还得全数缴回当初的5736万。 张善政候选人早已离开洪基10多年，相关的完整资料仅农委会手中有。不过张善政候选人仍会尽可能就自己手边的有限资料提供协助以及说明。 农委会使用跟国卫院、国教院相同的比对系统，最后发现等同高度重复的比例占整体报告件数近30%，抄袭风波越演越烈，恐怕得由张善政亲自说明才得以落幕。 好，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个张善政如果确定侵权的话呢，要追回5736万。那么副主委今天有做一个说明哈，他说呢，等到收到书面说明之后，就会进一步会诊研判是否侵权之时，有侵权的话就要再往下走了，要组成专案会议，要跟大家报告，就是说成员半数以上是外部的专家哈，会依照契约，所以张善政可能要负起赔偿的责任。那么是否涉及抄袭的部分，之前媒体报道很多了，都有证据的哈，2007年、2008年多处抄袭，国内外媒体报道国内国外网站的内容以及论文没有标注来源齁。那么09年呢，在两个礼拜前释出了嘛齁，有多处大幅度复制贴上 NCC 委托工研院做的一个报告书。工研院这份报告书呢，经费拿不到100万，结果呢这个5700万的去超这100万的齁。8份子报告都有未确实标注引述来源的状况。其实农委会这样一个说明呢，这使得前几天讨论到的说到底有没有所谓的终身保密等等齁，好像呢整个化解了没有终身保密这件事。本来呢就是有名嘴已经拿出了一份资料齁，他说这份农委会的契约书里面这个字很小。他拿出了第10条第1项，有说呢计划主持人参与计划工作人员要严守契约的保密事项，没有经过农委会同意的话呢，洪基不得把契约内容执行情形研发成果齁泄密于本契约关系以外的人员。所以呢看到这一条的时候呢，就有名嘴说没有错，张善政是对的，不能讲，不能解释，一切都不能说，一切都是秘密齁。但是呢他没有讲的是第10条，他刚刚念第1项嘛，第2项也就在这里哦，第2项里面已经说了齁，不是敏感科技的不是敏感科技项目的齁依据当时政院的规定呢，不是敏感的，在3年内计划3份报告内容，07年陆续上网公布之后呢，就已经解除了相关人员的保密义务了，换句话说呢已经不用保密了。为什么张善政明明知道这几天大家一直追问他，希望他说清楚的时候，他偏偏都说这都要保密啊，我没有办法讲啊，不是我不讲，是要保密。郑运鹏今天追上去了齁，他说呢已经解密了，你为什么不想讲，你不想讲就直接说不要讲，不要拿保密当作保命。我想请问一下这个范老师齁，这件事情发展到现在齁，农委会出手了，要了解到底有没有抄袭，甚至要就责，哇，这张善政这下子九月底以前是不是应该要好好的说清楚讲明白，不要再说要保密了。 保密已经不重要了，因为那个农委会已经把整个报告都呈现出来了嘛，所以已经没有什么保密不保密的问题啦。那现在就是说张善政现在，因为现在农委会已经要求他提出书面的资料，例如说，你这个地方为什么会跟像 NCC 的报告那么雷同？因为这个是攸关于农委会的权益嘛，对，我今天委托你做这个案子，结果你啊到处抄其他政府机关的案子，甚至还抄到农委会自己的相关的研究的结果或者相关的资料，那你要说清楚，你一个一个，我相信那个农委会是会有条列式啦，就是说哪一页的哪一部分到哪一部分啊，跟 ACC 的哪一页哪一部分是雷同，那你要说清楚，你不能说我做梦梦到的，不可能嘛，所以就变成说现在变成说他必须一一来回应，那如果回应的不好或者你没有正当理由，那我觉得张善政很麻烦，因为这个东西，因为你到时候他现在还没有叫你亲自说明，因为亲自说明很难看啊，那我认为现在农委会也不想让人家感觉到说好像我在政治 在政治威逼你，或我在用政治的模式在这个整肃上战争，他用的还是一个相对缓和的，就是你用书面，如果你说得清清楚楚那就算了，可是我认为说不清楚，因为这雷同性太高了啊，所以我觉得那个抄袭，我相信应该是会成立。那到最后就是，那这个案子到最后还有这里还跟宏基的声誉有关，因为我在想里面的成就是分包的人有可能是宏基的员工，也有可能啊，就现在不知道，而且这些名单这些人会不会一一说浮出台面？浮出台面之后，这几个人他们的说辞也会被媒体大家所关注，因为我不相信张善政是亲力亲为啦。那他每一个章，他有12个章节，每一个章节内容其实是差距非常大的，都就看起来那不是一整个完整的著作，他是分给每个人去负责一项啊，你去负责日本的农业，你去负责什么啊，某个国家的农业，就这样而已。所以 对我来说，我关心的只是这5736万的。 这钱怎么花的？到最后 申请到这钱的话，细目可不可以公布一下？ 到最后还有可能要求他缴回，那这很麻烦哦。是要张善政他本人来缴回，还是宏基要给他缴回？这个问题还有的吵。所以我觉得， 农委会跟宏基签的约嘛， 对， 所以就跟宏基要嘛， 宏基缴回啊， 宏基缴回啊， 他是跟法人签约，谁是法人？ 那么宏基是找他做负责人嘛？ 对啊， 宏基就要找他算清楚嘛。 如果真有问题，是宏基再去找他。 对啊， 是不是这样？ 就对宏基的声誉也是有很大的影响啊。 但是张善政话说很满，他说没有一毛钱落入他口袋。 那我那到时候大家就要看你的账目。 那他做计划主持人是做心酸的吗？ 主持人一般都有计划主持费啊。 那细目就不肯公布啊。 我觉得这 不清楚啊，这几天一直说要保密啊。 那个细目那个账单全部都在农委会，农委会一定有一定的证据。 你觉得这会影响到张善政的选情吗？ 我觉得这个 整个事件影响，还是他危机处理的态度受影响。写一个报道得到两间房子，5736在桃园是可以买到两间房子的，所以我想要请问一下创一下，这会不会影响到张善政？ 早就已经影响了，所以张善政现在就一直在他的天花板上上不去，而且持续的有一点点往下走嘛。桃园的平均人口是 40.1 岁，所以大家当然是，然后张善政出了两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有没有抄袭，本来就不喜欢他的人或认为的这个状况，他已经得不到这个选票。那另外一群人呢，觉得你张善政处理的能力怎么这么的差？ 不是 Google 的高阶主管吗？ 不是什么网络高手吗？ 是全球最被羡慕的企业的。 对啊，所以发现张善政不过尔尔嘛。 不是，后来发现是盖厂房。 然后不过尔尔的这样一个人，然后甚至于你的什么行政院长才讲到说，他也只是一个过渡时候看守，所以不过尔尔这件事情让张善政也没办法得分，但是没有办法得分，所以张善政呢，你会看到他所有的状况。他现在拿到的就是蓝军的基本盘，就是只有蓝军的基本盘。那当然蓝军基本盘加上因为有很多市议员要选举，然后邱毅社现在为了国民党自己他们市议员的生命是有在斗，所以他的陆军还是在，所以他的基本盘大概在这边。所以现在的状况是，现在有这么多的无主物，郑运鹏有办法争取到他们的认同，会变成是郑运鹏得胜的一个关键。不过呢，我们也会看到这民调里面的状况会这样。郑运鹏现在要更积极努力。现在桃园人大概都知道，郑文灿背着郑运鹏非常努力。可是我还是讲一句话，但是为什么郑运鹏没有再往上冲呢？郑运鹏现在要做出来一个，他是踩在郑文灿肩膀上。而这件事情，郑运鹏要积极努力，因为张善政就到此了。可是还有一个东西还是要提醒一下，桃园也曾经是台湾在县市长选举里面民调最低的地方。就是投票率最低的地方。刚讲了，因为是 40.1 岁，所以如果看两个候选人都不像样，不投票之下，基本盘会影响这个结果。 郑运鹏其实形象就也还不错， 但是他就展现他超过 桃园在地的立委嘛， 他要展现超过郑文灿的地方。 郑文灿太抢眼了， 对，他超过郑文灿的地方， 已经是行政院长总统级的全国性的领袖了嘛，好。那么郑文灿说呢，一个月之后要赢5%了啦。他怎么说的哈？他说呢，郑运鹏其实宣布参选才刚满一个月哈。那这个根据郑文灿掌握到的讯息是微幅领先2%，他有信心要加大这个领先的趋势到5%。那么郑运鹏自己的解读是比较客气一点，他说其实趋势是向上的，这就是给我们团队很大的鼓励了。向上趋势这是蛮重要的哈。郑运鹏说呢，他的趋势来到了一个对的方向了。张善政，他除了现在九月底以前要把这个农委会的这个标案说清楚、讲明白之外呢，现在他内部是有一些状况哈。 国外的很多先进的技术，甚至投资机会落脚到桃园。 国民党桃园市长候选人张善政力推数位课程普及化，在政策记者会上，他还能靠自己拿平板讲好讲满。但13号该市大团结场的北区竞选总部成立时，另外吕玉玲跟议员苏嘉明到场，身为北区竞选总部主委万美玲人却缺席了。还有这天，党主席朱立伦首次到桃园合体张善政，在地立委通通到，地方大家长议长邱义胜却没出现。而张善政登记时，桃园在地议员、立委或是议长倒是都现身了，反而不见朱主席。对比绿营战将郑运鹏跑行程，郑文灿跟议员们多次陪同爬爬灶，登记日也没缺席。蓝营的总是缺一人，外界好奇，难道整合依然卡关吗？ 现在整合也非常的成功，不止议长、议员、立委，我没听说没有一个不支持他的。 蓝营议员帮忙澄清，但清点张善政的朱立伦，从张善政参选至今，两人只在桃园合体过三次，被解读是因为朱立伦跟其他桃园在地心结未解。 朱立伦在桃园的提名造成了这么大的这个震撼，那如果朱立伦去陪，到哪一区都有人对他会有一点点不开心嘛？那这个瑕疵不是一时能够化解的。所以说，与其如此，张善政心里想，那我就自己跑好。 无论私下是否真的整合成功，台面上营造大团结气势依然不能少。国民党将举办区域联合政见发表记者会，北北基桃战将更有合体造势活动。毕竟绿营打团体战，若蓝营只有张善政孤军奋战，选情恐怕出现危机。 这是上报的一篇内幕报道，他说民进党自从林志坚下之后呢，国民党就觉得说哇，温屌哎呀，吼，好，民进党挣钱换将，选战之大不利，就大忌讳就是挣钱换将，所以呢，一度哈这个气势比较好，有观察的啦，摇摆态度的啦，纷纷归队，而且想要进去主要辅选团队里面。而有一些人不是脱离第一线选举太久了嘛，有些人是背景不单纯有其他的争议嘛，有些人拿着直通张善政的名义到处在赚取私利。那么三合一大拜拜就是他们的北区竞选总部的会场开幕那一天呢，北区负责人万美玲没搞，南区立委鲁明哲没搞，议长这是后援会会长邱义胜没搞。哎，这中间是怎么一回事？我想要敏凤你观察到张善政是不是国民党团队来的老阵头的人又发作了，有赢就开始来抢了，但是内部摆不平啊，怎么会一个大拜拜万美玲、鲁明哲、邱义胜都没搞。 我说实在的啦，这个团队张善政是很早就宣布参选了，到现在已经九月中旬了，然后剩下七十几天的这个选举时间，到现在你这些问题都还摆不平，真的是糟糕透了。这个就是显示为什么张善政的民调一直往下的趋势嘛，就是说这个人能力有问题。比如说我们刚才处理农委会那个报告案，那个报告案其实你就一开始就说我怎么样怎么样就好了，可是你自己说你要开记者会讲清楚的哦，那你现在农委会是报告出来了，说你有重叠哦，说你有怎样，然后也解密了，说2007年就不用再保密了，那我请问你张善政，你现在要不要开记者会说清楚讲明白，大家就追你这个嘛。那所以说我觉得很多一开始林志坚下的时候，我觉得蓝营人的确很高兴，好，那时候那个谁在这边好像是静平吧还是谁说哦，那个议长已经好了 OK， 他们两个 议长要归队了， 对，归队了，然后偷偷见面或是怎样，后来大家为什么又离散了，然后因为你这个论文不，你这个研究报告的东西，大家又看到你的弱点了嘛，又觉得说你大概又没有希望了，所以我们也不要去躺这个坑啊。那当然，我觉得这个时候放这个消息出来，我觉得有很多种可能啊，就是说也许是事实就是这样，要么就是说张善政觉得我现在的情况是这样，但是我放一些消息出来。你们，我现在有很多位置，你们也可以来补啊。那我就号召，我反过来号召你们回来我的团队嘛。然后到时候这个我选上了，你们还是有一些东西。我这个林志坚退选已经多久了？ 怎么会这个时候才跑出这件新闻？ 对、啊，你逆向工程解读就对了啦。 对啊，否则你这个时候跑出来很奇怪，你应该当时就抛出来了嘛。那如果张先生能这样做，也算是个聪明人啦、啊。但是呢，他到底会不会这样做，我不晓得。主要是中央 干部，你看他处理论文的样子，你觉得他有这种智慧吗？ 没有，我们要相信人家嘛。人家做过行政院长，有时候也会灵机 一动。可是我觉得他的执行力真的是有问题啦。第一个，论文没有说清楚，说要开记者会迟迟没有开。最后说，哎呀，保密不能开。现在的农委会，请你说清楚、讲明白了哈。那农委会也算蛮仁慈的，请你书面声明。你要不要那一天书面写好之后，顺便面对桃园的选民，好好的说清楚、讲明白呢？为什么说你动作很慢？你看哦，6月5号呢，说他要这个借将打造总统级的顾问团了哈，要打出总统级的顾问智库，拟定白皮书哦，这个。备战年底选举，6月5号的事情，现在几号了？现在9月了、欸、 对啊， 9月了。结果呢，好、哦、这个说什么要借将杜子君啊、陈宝基啊、陈一鸣啊、林祖嘉啊、陈学圣啊。8月10号让我们啦，欸，怎么回事？到哪里？哦，在做润稿阶段，很快推出了。8月10号到现在怎么样？又一个月了。 一个月了。 志伟，到底有没有在选举？ 这样你把握，现在只剩两个礼拜，他9月30号真的交了书面报告。 讲四秒以后回答。 真的交了 书面报告吗？怎么会说没有做准备的？ 这个握手也握得太厉害了吧？ 虽然说我不在桃园，但是呢，桃园的一个选战，我相信这也都是战战兢兢的。当然，我同意刚刚敏宏姐所说的。你对于农委会这个研究报告的一个案子，你已经开嘴讲讲要开记者会啊，但是你给我讲一个没有限期。 对， 我的认知啦，我得到的消息是说，你农委会如果做出的决定，因为之前周刊报道讲说农委会已经有初步认定，然后有抄袭，啊，后来结果问了陈吉仲主委一个公，不还在走程序，欸、啊，到底是安那？你们讲我清楚。你是主管机关呢、欸， 现在讲清楚。 但是你今天没有，还没有讲清楚啊。 因为那时候一开始是说知道了这件事之后，他们去组专家学者来查。 不是啊，那个时候周刊报的时候就讲说农委会已经有结果了。 没有， 周刊那时候报的讲说初步有结果。 专家学者做出来的结论，不是 农委会自己的结果。你是做人 没打算凹啦。 没有凹、 啊，没打算凹啦。周刊，我刚刚就讲了，周刊第一时间就报道讲说，已经初步农委会判定有结果了。 哪里被用力龙工？ 但是后来 对，哪里不用龙工周刊下不对？ 啊，赶快呢，赶快呢！啊，你农委会主委，你陈吉仲跟人家被访问的时候，你讲说还在走程序，好嘛？如果要讲的是说张善政阵营你得出招嘛？嗯，农委会如果做成了决定，结果出来了之后，我开记者会回应。嗯。对不对？ 你也是建议他这么做。 你要这样跟我清楚。嗯。你别再讲我还开记者会，哎，然后结果你没时间。所以说我刚刚讲说，我同意明宏姐刚刚讲的，但是你今天农委会做出的一个书面，请你做书面声明过来的时候，哎，你今天讲说第一条有保密，第二条没有保密，好，到底怎么样？没有，你的只有农委会嘛，你是主管机关，你哪公没有保不用保密的话，好了，新闻给他。等到回文过来是不用保密的，你有资料你全部公布。 他主持人他两天零七也就知道不用保密了啦。 所以说敏宏姐我来跟你讲，认定问题啊，不然你主管机关农委会全部都公布啊，资料都得利啊，你合约不 是 我就讲你合约 最后一部分合约嘛， 你把合约全部公布嘛， 你是说卖个零敌的对啊， 不是卖零敌，你要做一个人我就讲你今天要坦然面对 对啊， 人家给你零敌你都还吃酒， 志伟，所以你们真的一度林志坚辞选的时候，你们国民党一度真的觉得张善政要赢的吗？ 我没有这样认为， 要加官封爵 吗？我不安的领位，因为你林志坚的一个事情，我只能够讲说蓝营整合好了，嗯，但是你要离胜选，你再一个离他，你撇不亏出来，其实两万都不准省了，嗯，为什么？当时吴志扬也是赢郑文灿啊，结果开出来输啊。是不是？嗯，选举太多了，国民党在野，你今天选举，大家人们讲啊，你讲他都讲敏宏姐，你讲什么啊？这个是张善政阵营抛出的一个这一个封官加权，我不这样认为啊。你若无赢的时阵，你啊，你讲几大堆拢好啊，好笑的、嗯、啊。 今天有人帮忙弄个， 但是我会认为，反而这个。 反而这一个是绿营抛出来的。 但是你常常来的人齁，因为万美玲、鲁明哲都不可以参加那个活动。 万美玲脚受伤骨折。 骨折可以上电视，不可以去剧院总部。 啊、坐轮椅你， 不可以剧院总部亮相一下吗？ 你没底的时候你这样子，所以说我今天讲坦白， 阿 立光议长议长把那双 key 啊， 对吧？ 不是不是， 那我们今天有啊， 我讲啊，我你看 辛苦你了，志伟，你说 我不会辛苦，我只是忠言逆耳。你给他面对问题，你今天要直接回答。 你一直叫张珊珊出来开记者会，我真的很担心他开记者会之后就 真的不是啦。 你担心了， 会更惨了。 我跟你说，你还跟我清澈嘛？你至少 他说的清楚， 人家都讲支持你嘛。 你前面你要讲什么，后面要讲什么？今天我讲的，你买给杨工，你别回去交尾。结果你的时间是什么时候？你没有定嘛？ 都没有定啊。 我觉得是张珊珊自己在凌迟自己啦。我讲真的，这份论文。他当时讲说，哦，这个是国内齁、哦、那个农业界的巨擘啦，那个是 农业界的 启蒙 齁、哦、启蒙。他如果是这样齁、哦、农委会已经跟你讲要解密了，你 没有这个问题。每一分钱都花得很值得。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应该是怎么样，哎，尤其现在选举耶，你好，你既然质疑我，那没关系，我就开一个记者会讲个三个小时让你听。 好 齁、哦、这是我启蒙之作，对农业的贡献。 是不是、啊、 结果他没有这样子耶，嗯，你看他态度是闪闪躲躲。所以我说齁、哦、很多事情啊，政治其实不难呐、啊，你就看有没有逻辑就好。哎、欸， 启蒙 这毫无逻辑可言嘛。 启、欸、蒙制作居然要保密，那怎么、 啊、 要保密怎么启蒙、啊？ 对啊，所以没有人在凌迟他，是他自己在凌迟他自己、啊。 如果我的论文被人家作为启蒙的话，我就变成出书了啦。 你看到我们就会每一个人一 对啊，签书会啊。 对，范老师如果这样，他天天拿出来在这边秀 啊，秀给你看哪一页什么金句，我告诉你， 我有金句。之后我们有更多讨论哦，这个。在俄乌战争之后，其实俄罗斯的国力是在下降齁、哦、那中国会不会趁势崛起，甚至开始当中亚的老大哥呢？马上回来。好，国际大事我们来看一下齁、哦、这个俄罗斯看起来在乌克兰的战争当中是最近这几天是吃瘪的蛮严重的齁、哦、但是普丁呢居然有心情去参加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在乌兹别克的一个活动。终于见到了习近平，他跟习近平之间互动呢，其实很值得这个琢磨哈、嗯。那么习近平心里应该也有所感，哎，这个普丁基本上在台湾议题不大发声的哦，这次呢赞加中国了哈，这很值得望位。我们先来看 VCR。 就在习普会同一天，中俄两国海军在太平洋上进行联合巡航军演，深化双方军事和外交关系。但相较于场外战略靠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丁两人在乌兹别克会面，场内博感情似乎不如想象热络。 The beginning signs that we see out of this historic meeting between Putin and Xi are that on the one hand, the Russia-China alliance is getting closer than ever, partner. That's not a comfortable position for Putin. 俄乌战争让普丁备受压力，普习会上不得不姿态放低，因为俄罗斯必须依赖中国讨好习近平。外媒分析，中国对于俄罗斯出兵乌克兰态度始终不给力，普丁只能摸摸鼻子认份，助攻无望。 He needs China more than ever. The lines that we're hearing from Xi Jinping at this meeting talk about friendship, but we don't see or hear so far any specific reference to Ukraine. 这是俄军入侵乌克兰以来两国元首首次面对面，中国显然有点刻意避开敏感话题。 习近平赞赏俄罗斯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习近平硬扯俄罗斯坚持一中各占便宜。而这次习普会是两人自二月北京冬奥开幕后首度碰面，但已经是习近平自2013年就任国家主席以来第39次与普丁会晤。中俄集权领导人想建立新世界秩序，回避美国制裁的企图依旧明确一致，也被美国众议员猛酸。 I think they have similar interests. They both crave world domination. They both believe in anything that's not democracy and anything that's not capitalism. 面对利益当头，中俄双方友谊能否继续紧密相连备受质疑。台面上互相吹捧，恐怕还是沦为各自盘算。 好，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个峰会要怎么看哈？先来看这一点哈。谈到乌克兰问题，普丁罕见的承认了哈，中国对乌克兰的问题是有疑问跟关切的。其实不管是中国或者是俄罗斯，他们针对这个军事行动，他们都说是特别军事关系，他们不承认俄罗斯是入侵哈。这是两国有的共识，但是呢，这个普丁也罕见承认说，哇，中国是有疑问跟关切的，但。 我们高度赞赏。我们中国朋友在这场乌克兰危机上不偏不倚的立场，就是不要偏美国、俄罗斯在干不那了哈。另外，普丁也表示，俄国也遵守一中原则。哎，以前那个中国叫人家遵守一中原则，大部分都是细汉的哈，而且被这行立言哦，会出来讲这个。现在连俄罗斯都来强调坚守一中原则，谴责美国和其卫星国家在台海挑衅。那么习近平，很多人说，这个习近平不是宅男总理不出国的了吗？这一回出国是为什么？哈，可以让他在中共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当中取得史无前例第三个任期之前巩固国际地位。而普丁呢，则是要借此表示说，西方是没有办法孤立俄国的。哈，美国有反应的，美国哈白宫发言人说，现在不是跟普丁往来如常的时候啊，有所批评。好，国安会的发言人科比他说呢，对于俄乌战争，任何人都不应该袖手旁观，全世界都应该一起反对普丁在做的事情，所以不应该往来如常。来，这个创下你怎么观察这一次的峰会？ 其实这次的峰会呢，这个中新社在昨天的时候，他们终于见面的时候就拍了这个照片。嗯，然后你会看到普丁大概不到170，习近平大概快接近180。可是你看这个里面呢，不管是角度或什么样，其实这个大小里面，普丁这一次哦，他本来是二哥的，嗯，他现在就是说啊，二哥你走，二哥你走，习近平走在前面了， 大阿哥往前走， 对，习近平走在前面了，然后普丁在后面，你不管从角度光影来讲，确实普丁就是这次非常走在习近平后面，而且他平常走路都雄赳赳气昂昂的，你看到没？上次跟习近平见面的时候是这样子的，嗯，这次你看他的整个姿态是比较谦和一点，因为普京战败他心里有数，所以他有求于中国，所以他这次有求于中国，你会看到的是他在里面呢，先前的时候这段会议就很有趣，一直都是克里姆林宫，是整个俄罗斯的媒体讲说普京跟习近平会见面在乌兹别克，然后呢会去谈一谈乌克兰跟台湾问题，可是中国官媒从来没有讲习近平，当然他会说会见到面，从来没有讲说习近平要去跟普丁谈乌克兰问题，习近平要去谈一带一路，所以彭博欧洲的媒体包括印度都很关切习近平，因为哈萨克是当年苏联解体之后最后一个脱离苏联独立的国家，所以他对整个俄罗斯是最忠贞的老朋友，但是呢现在呢习近平第一站就去哈萨克，第二站就是去乌兹别克，而这两个地方呢当年就是成吉思汗西进的起点，所以现在习近平要当习吉思汗 又来了，习吉思汗 要习吉思汗， 从清零中变习吉思汗， 大家都看到说你俄罗斯在地缘政治在中亚这边即将出现权力真空，而在权力真空之下，但是普丁知不知道习近平想取而代之也知道， 是， 而以哈萨克就是一带一路的起点，但是普丁要什么呢？他要的就是说，我举一个数字你就知道现在俄罗斯有多惨，美国和北约到目前为止军援乌克兰的炮弹不到80万发，而俄罗斯呢已经打掉了700多万发，那代表什么？整个美国的炮弹打得多么精准，而俄罗斯打了这么多之后是空的，所以俄罗斯已经缺乏武器，所以他要跟金小胖说，我过去给你的100万发能不能送还给我一下，已经跟金小胖要100万发了，然后俄罗斯的武器的规格他的军工产业大概也都撑不住了，所以他希望习近平帮他给一点武器，给一点弹药，帮他协助卖卖石油，所以现在整个战争，当你当一个穷凶恶极的侵略者的时候，你战败之后，你就被人家取而代之了。 他现在是有求于习近平了， 对。 但是呢，我觉得这句话蛮值得琢磨的哈。他说：“我们高度赞赏我们中国朋友在这场乌克兰危机当中不偏不倚的立场。” 他其实 意思就是说，意思说习近平没帮他，还是说他希望讲这个烟雾弹，让习近平事实上实际来帮 他。 他 是姿态放低了，他先前的时候就很希望你习近平站在他这边嘛， 我们不是 支持他， 没有上线的好兄弟吗？ 对，无上线。他现在说你不偏不倚，我也可以理解，你是有苦衷的。所以你看他对于习近平来讲是变得是多么的谦恭有礼。 来，范老师你怎么观察？ 我觉得两个人其实是貌合，但是神离了。其实你可以看到，就是说中国还特别低调。刚才创校讲，其实中国这次就是说不得不见。我认为想见的人应该是普丁，很想见。习近平是不得不见，因为之前我办北京奥运，你也来了。那个时候， 普丁的姿态是不一样哎、欸嗯。普丁那个时候哇操，即将要发动圣战 啊，这是错误的决策。 他到北京去，这是给你习近平面子，因为国际都在这个抵制。他那时候他去，然后晚宴还不参加就走了。嗯，就是他就是说我是来啊来秀一下，参加开幕式。 是我来挺你的啦， 对，我来挺你的。现在你该还的吧？嗯，所以现在就变成习近平不得不去。 我看俄罗斯的媒体一直说我们要跟习近平见面了，习近平都点点。 他闪得多，闪能闪就闪。而且我们知道中国一直不愿意在乌克兰的问题上表态、嗯、因为我们知道乌克兰其实跟中国的关系很好。嗯，因为中国买很多乌克兰的这些什么啊、食物啊、稻米啊，不那个那么大麦啊什么这些农产品。然后另外你看泽伦斯基，他到现在为止他们明知道中国是比较挺俄罗斯的，他没有对习近平讲过一句狠话。他还希望习近平能够扮演和事佬来扮演这个乌克兰跟俄罗斯的斡旋。嗯，可是现在因为乌克兰占上风，他也不要你中国来帮忙了。所以说，但是他基本上他们的关系，中国也没有刻意啊，就对乌克兰还是很善意。俄罗斯对台湾问题也是一样，俄罗斯过去以来几乎不谈台湾问题， 对， 甚至俄罗斯对台湾还算相对友好哦。嗯，美国有台湾关系法，对不对？俄罗斯它有一个俄台关系法。就是1992年那个时候是叶尔钦当总统，他有一个法律跟美国一样，美国跟台湾的关系叫做美国在台协会，俄罗斯有一个叫做莫北协，叫莫斯科台北协调会，就他就是基本上是跟美国一样的啊，他没有特别矮化台湾。甚至我们知道2014年的时候，台湾还桃园机场跟莫斯科还直飞耶，嗯，就那关系是很好的。 我们还有俄文系啊， 我们还有俄文系，而且我们台湾很多的电脑工厂公司是在俄罗斯有投资的，嗯，哦，所以说两边的甚至还一度因为俄罗斯天气很冷嘛，他们一度想发展来台湾度假，因为他们都去泰国，他们想要来台湾去垦丁什么，所以两边其实关系还不错，民间关系还不错。但是所以这一次呢，普丁他当然也提到台湾问题，可是也是淡淡的。所以双方面， 不过话说，我们之前一直援助俄罗斯很高调的时候，俄罗斯就刁我们了嘛，把我们列为不友好国家啦。 对，但是我官方是官方，但基本上他还是维持一个民间的交流。嗯， 其实普丁这次最糗的是什么？他们前一段时间不是在整个日本那边做了一个东方2022的军演吗？嗯，调了50,000大军。9月5号的时候，他们国防部克里姆林宫国防部还公布说，老习啊，我是告诉你说，如果你侵犯台湾的时候，我会在北方帮你牵制美国和日本。哦，结果9月11号他就被整个打垮了。嗯，所以其实习近平心里还会觉得这个人还能相信吗？ 可是说真的，你号称世界第二强，我一打仗下来就知道有没有。中国是要 中国是排名第三， 对， 所以中国要小心。 而且 我们知道，就是说，尤其是习近平的一带一路啊，嗯，俄罗斯是非常反感的。嗯，刚讲过，因为这些中亚国家，不管是哈萨克或者是什么乌兹别克、什么吉尔吉斯，这些过去在1992年苏联解体前，他是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嗯，所以你现在在我的后院，把我的兄弟都拉走了。 他现在只能吞了。 吞，但是我觉得以俄罗斯这种战斗民族，他只隐忍，他未来会不会找机会？因为中俄在历史上就是互不信任嘛。 等他伤养好了， 对，等他好了之后，他现在期待就有好的，我一天一定要找回来。 好像阿富汗他吃了败仗，他总是有一天卷土重来的。 对， 这就是俄罗斯。 所以我看这次会面很尴尬，其实是很尴尬。那普丁当然讲了一些台湾啊什么我支持一中原则，他也没有太多的描述，而就说我支持你统一台湾，没有。然后他刁了一下美国，但是表示互信基础是很薄弱，所以到底普丁这次有没有拿到实质的东西，我是大存疑。可能中国会买一些天然气什么，你要中国大量去支持。 他买天然气也赚钱啊，中国 啊，对， 中国买他的天然资源都是可以赚钱卖出去的。 他也担心国际间会不会把这个中俄变成是什么同盟啊，然后把他们视为什么轴心国啊，邪恶轴心。 中国也不想， 也不想啊，当然不想啊，对， 对不对？来， 我觉得这个是习近平拓展中亚的势力范围，对抗美国在东南亚、东北亚的一个动作了。嗯，那他就是趁俄罗斯衰败的时候，不是也不要叫衰败，就是有求于他的时候，要求这些所谓上合组织的成员国纷纷表态。这些人这些国家大家都没有听过，什么吉尔吉斯啊、乌兹别克，这些人跟台湾就跟108,000里都没什么关系，突然通通一致性的表态支持一中政策，你就觉得很好笑。那你这个你其实习近平就是等于在支持俄罗斯啦，这美国人已经警告你了，你就不要跟 在这个时候不适合跟普丁做往来性的交往嘛，但是你还是飞去那里跟他谈了很久，然后呢也可能要见面很多次，所以我觉得习近平都已经摆明了，在这场中美战争里头，他就是要靠近俄罗斯了。嗯，所以胡锡进的话是一个准则。胡锡进第一个方向的时候，他没有抓稳，他说我们都是中立的啊，什么什么之类的。结果后来他抓准风向了，我们这个此时此刻不支持俄罗斯，谁以后要支持我们啊？这就是这个真相的这个说明出来嘛。结果后来他抓准风向了，我们这个此时此刻不支持俄罗斯，谁以后要支持我们啊？这就是这个真相的这个说明出来嘛。那你说习近平之前是栗战书去。栗战书是习近平派去的心腹，先跟你交心谈好要干嘛的。但是栗战书在普丁面前讲得多白，说这个俄罗斯打乌克兰的问题是北约跟美国都已经把这个军队开到俄罗斯的家门口了，所以俄罗斯才不得不打的。所以这话你就显示中国是完全支持俄罗斯的这个态度嘛。所以那你习近平去，当然这个普丁当着他的面是还是遵照的那个场面话啊，我尊重你们是中立的啊，谁相信中国是中立啊？嗯，是鬼才相信啊，美国相信吗？他根本就不中立，但是他为了不要公开帮习近平找麻烦，所以他很委婉说啊，我知道你是中立的。你知道栗战书那番话，就知道他不是中立的。嗯，所以这是 他从头到尾也不觉得这是一个军事行动啊。 对，而且他现在面对美国、日本这些东南亚、东北亚国家的威胁，他一定要找一些其他人来靠嘛。嗯，就在亚洲形成两个集团的对抗啦，这才是习近平这次去互相利用的主要的目的。 不过习近平把手伸进中亚，其实美国也会盯着看。 对，因为他一带一路这个本身、 冬天之前战争会不会结束？啊，冬天之前战争会不会结束？ 不容易 啊，还会拖。 冬天看哪个冬天啊？今年二月 十，基本上已经是上封定了，因为他是把东北边切了以后，所以现在的那些乌克兰边的俄军。